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04集。你为什么会找上我？秦闪做完了一整套实验，他低头看着记录能量的仪器达到了他预估的最大值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把实验器材规整好，回到电脑边继续往下写。11点半，去看地下反应堆的廖院士等人回来了。叶师兄跟左秋荣感触很大，一回来都拿了电脑记录灵感跟新突破性的想法。廖院士继续回去做实验，秦冉把这一阶段的实验内容分析完整然后写好，低头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显示。南慧瑶10分钟前又给他打了电话，他拿起手机滑屏解了锁，实验室里面也没有回电话。他记得叶师兄跟左秋荣都说过廖院士喜静，直接点开微信找到南慧瑶的头像，发了一个问号过去。南慧瑶似乎在蹲他一般回得很快， 你上午没上课，何工程没看到你人啊， 听起来还去核工程的教室蹲了。秦冉不紧不慢地回道，实验室 中午12点半我们一起吃饭，距离你最近的那个食堂3楼。 好。半晌后秦冉才回了个好。回完秦冉把手机扔到桌子上，忍不住捏着眉心。他意识到南慧瑶的那句我们肯定还有邢开跟楚恒。盯着手机看了会儿，秦冉继续打开制图，回忆着自己刚刚做的反应堆实验，他又重新画了一张图。12点10分，秦冉把电脑装进黑色的背包，轻声拉开椅子直接出门。叶师兄刚写完自己的感悟，从自己的电脑面前抬起头，就看到玻璃窗外的秦冉随手拎着背包离开。实验室外域，廖院士在倒水，路过一个实验台，看到仪器上的数据，眼眸一眯。 你们在这里做过实验？ 他偏头询问在外围的左秋荣。左秋荣从电脑上抬起了头，看清了廖院士指的实验台，摇头道， 我跟叶师兄都是在第二层范围内做实验的。 廖院士喝了一杯水，淡淡点头，站在这边思索了一会儿，然后看向秦冉的电脑桌。12点半，秦冉去见南慧瑶等一行人。与此同时，京城一家隐秘的私人饭馆，秦影帝跟经纪人先一步到达。秦修晨坐到椅子上，把自己的水桶羽绒服脱下挂到一边。经纪人拿着桌子上摆着的茶给秦修晨跟自己倒了一杯，没有立马点菜，而是等着田潇潇跟温姐过来。 我还以为你不会找田潇潇。 经纪人拿着茶杯，他看着秦修晨笑了一下。秦修晨靠着椅背，修长的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子，眸光淡淡，没有回话。若是以往，他确实不会找他，只是现在。秦修晨想想昨晚秦管家跟他说的话，眸色微敛。两人正说着，经纪人的手机就响了，正是温姐的来电。他连忙站起来开门，门外田潇潇跟温姐刚好到达。 快进来。 这家私人饭馆隐私性很高，经纪人不怕有狗仔。等两人进门之后，他才关上门。 经理。 温姐跟田潇潇恭恭敬敬地打招呼。秦影帝起身，他表情一贯的淡然，又带了一些礼貌。 两位请坐。 又把菜单递给两人。田潇潇推拒道， 秦影帝，你点什么我们吃什么。 这两人诚惶诚恐，一个都不愿意点。秦影帝没有非逼着他们点，而是递给了经纪人。 精气神问了两人的口味，点了一桌子的菜。等菜上了，秦影帝才抿了抿唇。 我今天找田小姐。 不，秦影帝，您跟冉冉一样，叫我潇潇就行。 田潇潇哭笑不得的。 冉冉要是知道您叫我田小姐。 提到秦冉，秦影帝表情也略微柔和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询问道： 你是魏大师的晋明弟子？ 嗯，是啊。 田潇潇拿起筷子，闻言点点头。秦影帝似乎有些松了气，他没有吃饭，只是喝了一口茶。 你跟你老师关系如何？ 你说魏大师啊？ 田潇潇拿起了筷子，看向秦影帝，尴尬地咳了一声。 他除了嫌弃我天赋不好，其他关系还可以吧。 魏大师三个徒弟就他最渣。田潇潇一向不对外说他是魏大师的徒弟，因为比起另外两个徒弟，他何德何能啊。田潇潇虽然口中说着还可以，但表情骗不了人，关系应该不错。秦影帝沉默了一下，田潇潇等了一会儿，没有等到秦影帝说话，就抬头询问： 您找我是想问我老师的事儿？ 秦影帝放下茶杯，才迟疑着开口： 我今天找你，是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 田潇潇连忙放下筷子，看起来还挺激动的。 哎，您说，只要我能帮到一点忙的，我田潇潇刀山火海义不容辞。 秦冉跟秦影帝等人帮了那么多，甚至还脱飞入欧，尤其是他找不到任何机会报答，毕竟这几人都是大佬级别的人物，田潇潇觉得除了端茶倒水，这一生他可能都找不到有什么报答的机会了。此时听到秦影帝有事找他，他能不激动吗？经纪人坐在秦影帝身边，看着田潇潇的样，不由失笑。 没那么刀山火海那么严重，秦影帝啊，想让你帮忙引荐一下魏大师，不知道方不方便啊？ 他说完，就看到田潇潇激动的表情有些凝滞。大概几秒钟后，他重新坐好。经纪人本来以为看到田潇潇的样子，他应该会答应，没想到说完，田潇潇是这个表情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回： 如果不方便，就不用。 啊，不是。 田潇潇抬头： 不是不方便，我就是在想，你们为什么会找上我？ 田潇潇原本以为这次秦影帝找他，终于有他大展身手的机会了。谁知道问的竟然是魏大师的事儿。他拿起手边的白开水，默默地喝了一口，到最后他还是逃不开渣渣的命啊。他表情语气有意，经纪人看了一眼秦修尘，秦修尘也一顿，他微微抬眸看向田潇潇，半低着眼眸抿了一口茶。 不能找你。 田潇潇的语气不像是推拒，但这表情确实让人捉摸不透。 你等等。 田潇潇把茶杯磕在桌子上，拿出了兜里的手机，滑屏解锁，翻出了秦冉的电话号码，直接拨出去。电话响了一声，被接通，他开了免提。 冉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